见了那片彩虹，却没有呈现。抬头望着灰色的天，憧憬的、渴望的不一定实现，愿望永远只是一种期盼。上班、下班、午夜、晚餐、省略的晚安，最终过得自己都厌烦。争吵、埋怨、僵持、冷战，一个死循环，就连道歉都懒得去敷衍。这段漫不经心的爱情，总有一些失去不是用力说别放弃就可以继续。从今以后陌生也是种默契，像是冷战，一个死循环，就连道歉都懒得去敷衍。分开是我和你最后的默契，结束这段漫不经心的爱情，总有一些失去不是用力说 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

最亮的星，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 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编织起承转合，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。当你走的那天，你不再说故事了，不再安排我的对白，也叫我别再重迷了。于是偷走令自己小的故事，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，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，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。情绪化的委托

卷起了细雨，如梦做成。